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1集，狼。展昭和白玉堂站在原地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难怪轩辕狼心灰意冷，的确是叫人心寒。 你知不知道谁杀了你那几个兄弟？ 轩辕狼苦笑，摇着头，还神神叨叨的。 你知不知道，老三死的时候，我摸他的脸还热呢。 展超皱眉，轩辕狼似乎受了不少刺激。 他死去跟我说话了，就说了一个字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线索呢。 什么字？ 叫我的名字。 你名字三个字，他就说了一个字。 叫我狼。他临死前说了狼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奇怪，狼？轩辕狼又歪着头，似乎想不明白。 还是狼。 展昭突然想到，之前在狼王堡草坪上，小四子让他小心狼的事情。轩辕狼醉醺醺，一手拉着白玉堂的袖子，一手指着他。 我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带我去赵普军营，说不定啊我也死了，也给埋了。 白玉堂叹气，拿下他手里的旧坛子。这时邹毅和几个侍卫都来了。 殿下， 大皇子喝醉了，送他回去。 是。 邹毅带着几个人扶着大皇子下山。白玉堂和展昭无奈对视了一眼，刚想进屋，忽然就感觉一阵古怪的内力从不远处掠过，似乎也是下山去了。两人转身就追着出去。不是吧，又来？那人是想把轩辕杰这几个儿子都宰了吗？赵普军营的大帐门口，马车刚刚停下，就从车里传来了小四子的一声尖叫。赵普一把掀开车帘子，只见公孙正晃小四子呢。 小四子，醒醒。 林业火在一旁皱眉看着，小四子像是做了什么噩梦了，小脸刷白，惨叫一声，然后手动脚动的，像是在逃跑。 小四子。 公孙又不敢太用力咬小四子，但小四子就是不醒，正着急，就见天尊走了进来，伸手在小四子脑门上轻轻地拍了一下。瞬间，小四子安静下来了，然后动了两下就醒了过来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 景儿，你做什么梦了？ 小四子睁开眼睛，彻底醒了过来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随后拍胸口。 吓死我了。 众人见他还挺清醒的，倒是也松了口气。 吓死你，吓死爹了才是。 天尊捏他腮帮子，小四子揉了揉脸，又是一脸困惑。天尊蹲在他身边。 你梦到什么了？ 前几天我梦到大狼吃了好多小狼，可是今晚我梦到好多小狼吃掉了大狼哦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娃怎么最近一直在梦到狼？萧良有些担心地戳戳小四子。 景儿，你是不是被狼王堡的徽章给吓到了？那个徽章上面的其实是狼狗，不是狼哦。 不是，那个狼才没那么好看，黑黑的，就两只血红血红的眼睛。对了， 说着，小四子往公孙怀里钻来钻去。 我还看到一只眼睛。 什么眼睛？ 都是血丝的眼睛，好吓人，好大，悬在半空中，看着下边的大狼小狼互相残杀。 小四子搂了搂公孙，似乎觉得没什么安全感，就又扑赵普怀里了。赵普抱着小四子搓了两下，看看公孙。 老爷子，他这样做梦是正常的吗？ 他在成长期这个时段呢，没法控制自己的能力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，通常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特别是他心里担心些什么，睡觉了就有可能会梦到相关的一些事。 你最近担心什么？ 猫猫和白白都不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 众人又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展昭和白玉堂决定潜入北海之后，小四子就开始做关于狼的噩梦。 我还是去看着我家玉堂。 天尊坐不住了，阴侯也坐不住了。 你俩去吧，这里我给小九子打下手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赶紧对吴沙拱手。 神僧折煞我。 公孙看着阴侯和天尊已经消失在大营门口的背影。 不过此事的确有些超乎预料，我也有些不祥的感觉，希望早些完结才好。 而此时北海皇宫内，白玉堂和展昭追踪着那股可疑的内力，一路下来就看到半山坡上，邹毅正在抵挡一个黑衣人的进攻，轩辕狼摔倒在地，此时看来是酒醒了，一旁有两具尸体，是跟随邹毅的侍卫。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有数，这是高手。邹毅身边的侍卫都武艺高强，这么一转眼就死了两个，而且眼看邹毅也要不行了。千钧一发之时，白玉堂抽刀出鞘。听到这龙吟之声，那黑衣人往旁边一闪身，气得邹毅和轩辕狼直接逃跑。展昭和白玉堂左右包抄追了过去，然而那黑衣人似乎相当熟悉北海皇宫的地形，三窜两蹦躲入了一处别院。按照楼层来算，估计是六皇子还是五皇子的院子，不过那几个皇子都死了，也没人拦着，展昭和白玉堂就想进去找。可这时却有侍卫出来挡住了去路。 二位，此处六皇子行宫，不得入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人不认识。 六皇子不是死了吗？杀他的凶手刚刚进去。 哼，我们六皇子轩辕带明日才入皇城，在此之前我们要做准备，至于什么凶手，我们行宫守卫森严，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人等进来。 说完，那侍卫对白玉堂和展昭一摊手。 请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六皇子貌似不叫轩辕带，看来是新来那位，动作好快，才刚死接任的就到了吗？不过既然人家下了逐客令，他俩也不好硬闯，而且那高手的气息已经消失，显然已经逃走了，错失了最好的时机，进去也抓不住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山坡上，就见邹毅正扶着一脸茫然的轩辕狼起来。 你发现多少线索？ 殿下，那凶手绝对是冲着大皇子来的。然后嘛？ 然后什么？ 狼，狼！ 没等邹毅开口，轩辕狼突然喊了起来。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往身后看了看，哪儿有狼？ 殿下，那刺客用黑布蒙面，但是属下看到他一张狼脸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血红狼目。我跟他打了个照面，吓了一跳，那是个怪物，要不然就是戴着面具。 展昭和白玉堂联想到之前大皇子说起的三皇子死前给他说了个狼字，应该也是告诉他凶手是谁。展昭摸着下巴想着小四子的梦， 如果这些皇子是狼崽子，而吃掉狼崽子的是大狼，难道说凶手是轩辕杰？可为什么两者的内力感觉完全不同？ 展昭正发呆，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。展昭回过神，白玉堂示意他回去了。展昭点头，两人正想走，就见大皇子跟了上来。 我还是先不回我的行宫了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也对，还是让他住在太子府吧，起码安全点，不然估计活不到明早。众人一起回到了太子府，刚到就见一个公公等在门口，是怀福。 殿下。 怀福乐呵呵地跑过来跟白玉堂行礼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殿下，皇上说请您入宫呢。 深更半夜的，轩辕杰叫白玉堂去干嘛？ 找我什么事啊？ 哦，皇上刚才做了个噩梦，睡不着了，醒过来就让奴才来太子府门口等着，您要是回来了，就立刻入宫见他。殿下，无论如何去看一眼吧，就当是替后宫的娘娘们和奴才们想想。 白玉堂没听明白，心说他去不去见轩辕杰，关那些娘娘什么事儿？这时轩辕郎低声告诉白玉堂， 父皇若是做噩梦，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。有一次他噩梦惊醒，心情恶劣，于是杀了三个妃子和几十个奴才来消气。 不是吧，万一拿这耗子出气怎么办啊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如果轩辕杰真有问题，此时倒是可以去试一试他，于是点头答应。白玉堂跟怀福走，展昭紧跟不放，怀福回头看他。 殷大人就不用跟去了，内宫不准带兵器进去的，还有皇上只叫太子殿下。 展昭这下更不放心了，可是又不好拦着。白玉堂回手将刀交给展昭，展昭看着刀不肯接。 耗子，不要这么老实。 殿下无需出刀的，请。 说完怀福带着白玉堂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